据南朝鲜网报同一新闻报道，南朝鲜当局就将于28号举行的日军慰安妇财团统称和解治愈财团成立仪式一事，百般企图让日军性奴受害者参加仪式。妇女家属部相关人员说什么，如果参加仪式就要给钱、缝制服装、供餐等，以图强迫受害者参加炮制财团的仪式。就此，日军性奴受害者挺身对问题对策协议会和分享之家等团体成员25号在首尔的政府大楼前举行记者会，揭露了当局卑鄙无耻的处事。